第四十六课，诗歌，七十一页。 Hallelu et Adonai, kol goyim, shabchuhu kol ha'umim, ki gavar alenu chasdo, ve'emet Adonai le'olam. Hallelujah.